第三節翻嚟，哇！一口氣，水都未飲過，滴個口好乾。想講一講啦，有啲人成日講，唔能夠即係咧所謂咧最高理想啦，包括朱海迪啦，但係有啲嘢咧唔係咁樣嘅，好多嘢你要成就一件事係啱嘅事咧，好多時候咧就係唔理就冇建制，亦都冇呢個民主之分，原則嘅高度唔係話，因為唔係生死相搏嘅時候咧，係要退讓一啲。我點解咁講咧？過去呢個禮拜日網聚之後咧，有個網友，其實唔係網友，朋友啦嚇。咁啊，阿 Bert 阿雀生，我成日講噶啦，佢咧就揾就有一個農場啊，係專做呢個有機菜喺招徑啊。咁咧就招呼我哋幾個網友咧，同埋咧就去佢嗰個農場啦，有20,000尺地嘅，即係接近三畝地啦。咁咧就做一啲有機菜，係政府認證咗，而政府佢亦都係做得最好嘅。佢做呢、這個有機教室啦，即係歡迎啲人去到咧，佢解釋咩叫有機菜，有機係點樣種出嚟，點樣。咩系点样？咁我哋嗰日咧就过，虽然落雨，但系都过咗个好愉快嘅下昼嘅。咁跟住咧就去无限添食嘅罗氏豆品厂食豆腐花买手信。咁啊去招敬嗰度。咁咧就点解会讲呢件事咧？佢咧就每一次咧，佢落嚟探我咧，佢都會帶啲農產品啊，國內有啲咧即係有機嘅農產品落嚟咧，就請我食嘅。咁啊，之前有士多啤梨啦，有大陸叫做猕猴桃啦，即係奇異果啦，有白毛牛牛肉啦，玫瑰花啦，即係我第一節所講嘅，即係玫瑰花節喺呢個濟南開始就邀請咗佢嘉賓嘅，咁我哋都會去。去認識一下啦，即係有啲嘢自己唔可以坐喺度唔了解嘅。咁我哋去睇下，佢一個好有心嘅人，佢唔爭錢啦，相對下，因為早輪有樣嘢又提佢啦嚇，過關俾人哋啊，買個新手袋俾個老婆，佢唔係水客啊，點知咧就俾人哋扣咗個手袋，個手袋咧要打碎45,000蚊，咁如果打碎45,000蚊咧就都100,000+啦，係嘛？咁佢真係唔爭唔等嘅，但係咧50+歲，身體有啲殘疾嘅，咁但係咧就即係我唔知佢中唔中意講啦。不過我人講得就咩都講啦。其實講呢一節咧，我尋日都同佢飲茶嘅時候都有講過噶。佢對好想咧就將香，因為咧實在大陸太多毒嘅食物，同埋香港都係，因為似唔多唔少都流入嚟。佢咧就想做土改。唔系大陸嗰種土改，佢係土地改良，就喺上高大陸咧，就同好多東北咧，就好多嘅農產基地咧，佢提供技術，就將塊地咧重新養起佢，即係養起佢意思就是丟空幾年啊，慢慢種植一啲嘢，將佢毒素排咗出嚟啊，然後重新種植。咁佢咧就喺各地嘅省市嗰度咧，就有好多即係東北嗰度咧有好多呢啲咁嘅基地同佢合作嘅。佢咧就注意環保，咁佢咧就同深圳市政府同一個惠州公司就喺屏山就撥咗咧好大笪地，10几亩，我唔記得啦，就做環保回收啊，做廚餘啊，做剩啊，跟住咧做翻之後咧就做翻愛嚟風乾咗佢之後啊，跟住咧就做呢個肥料啊，然後出去。咁咧就做从事一个有机行业，咁深圳市政府咧就大力咧支持佢，咁咧就喺屏山已经拨咗地，而家做紧噶啦。咁咧佢而家咧就想喺香港咧就做一啲有机农场，咁因为有机农场都系租嘅，同啲所谓新界人租，所以佢要同新界人打交道，即系侯志强啊呢一类嘅人咧打交道，要长期都要打交道。咁咧佢哋而家同嗰啲。有机菜啊嘅农户啊，咁啊达成咗好多协议，咁咧就做有机菜啊，咁咧就我嗰日去见到咧，就有啲番茄，咁啊买咗啲番茄，咁佢嗰啲番茄咧就肉茄嚟嘅，就系 有机嘅。咁咧煮出嚟咧，譬如我番茄炒蛋咧，系唔会出水嘅。你切一块番茄，切开四嚿，你炒出嚟都系四嚿，唔会烂嘅。因为点解系冇激素？呢个第一。第二，我买咗油麦菜翻去豆豉鲮鱼啦，通常都系炒油豆豉鲮鱼啦。咁嗰啲菜好脆嘅，脆啊，即系食落去啊系脆口嘅，唔系好似你出边食嘅油煮到咧油淋淋啊淋谢谢啊。嗰啲枸杞又买一扎枸杞啦，枸杞翻去猪润瘦肉啦咁，食落去咧好即系入饮诶煲汤啦，即系滚汤啦，好重枸杞味。咁当时有几个网友跟我哋去啦，亦都有啲住喺北角嘅人咧，着好有心咧，因为佢本身咧就同妇联咧就喺北角咧开咗个实体店，就咧就售卖有机菜，咁咧就专卖俾啲嗰边咧嗰啲老人家啊，各样咁咧就好多时候咧就送啲菜，譬如好似差唔多完啦啊，剩翻多少啊，未烂嘅咁啊送啲俾人啊，或者咧好似有啲玫瑰花酱啊，玫瑰花做嗰啲果 jam 啊，士多啤梨酱啊，咁咧就喺嗰度啊就送俾啲老人家啊，或者咧搽面包啊俾嗰啲人试食啊，俾啲老人家啊咁，好有心嘅一个人，佢做紧一件好啱嘅事。亦都系为咗而家呢个地球人或者香港人做一啲好事。佢最近咧就同呢个香港政府喺度申请紧，就希望喺河上乡咧就申请一大嘅，即系河套区啊，即系准备发展嘅附近地方咧，就租一笪好大嘅地。佢咧就嘅理想咧就系话将香港元朗思苗。后生唔知㗎啦，年纪大嘅知道。以前我哋香港有米嘅。佢呢就想种返呢个元朗思苗，就喺香港种返米做有机米，跟住我嚟卖。佢呢啲嘢全部都做緊。咁你话俾我听，佢做嘅嘢啱定错？问你大陆嘅又好，问你香港嘅又好，问边一个人都好，一定话俾佢听係啱。仲有佢要想办法令到佢哋知道，如果一般普通农户嘅，佢哋唔能够同人哋斗烂、斗价钱平，佢哋一定要种啲高级嘅有机菜，卖嘅价钱相对贵，冇毒，追求健康，令到农户搵到钱啊！好似而家佢哋啊嘅菜啦，香港啦吉之岛卖紧。咁大陸好多呢啲所謂標榜呢進口食物啊，買啲高檔嘅超級市場呢都同佢哋有合約簽訂緊，賣緊佢哋啲菜。咁你又貴喎，普通人食唔起，唔係咁樣。係最主要佢真係有心做，佢用一個土改嘅方法改良咗土地，種到一啲靚嘅農作物，然後農作物賣到更加多嘅錢，令到好多農戶更加肯投入去支持佢做呢个生意，唔系你政府俾咩政策佢，而系一定要在商言商得嚟，令到农民赚到钱，而普通人能够食到一啲安心嘅食物，系佢嘅理念嚟嘅。佢冇咁同我讲，但我觉得咋，纯粹我个人意见，我唔代表佢，但我见到佢系咁做紧。咁你话佢做嘅啱唔啱？啱，百分百啱。如果你有質疑，我唔知道你點解質疑佢，係咪啊？日日鬧，咁你啲本土派話：屌你老味，入曬嗰啲乜乜菜啦！咁人哋而家咪做緊咯。其實本土派冇市場，港獨冇市場，香港而家點解仲提佢哋咧？即係我話個邏輯性要調翻轉。咁點解佢有能力做呢啲嘢啊？第二個做唔到啊，或者朱海迪你做唔到啊？你为农民打生打死啦，香港嘅吓啊，原居民啊，非原居民点样点样咧？咁你要改善，人哋要投资落你笪地度，你有回报，你要对抗地产霸权，唔系唔俾人哋嚟起，而系嗰笪地能够得到政府同埋乡下人，即系围头人嘅支持，同埋一啲农户嘅支持，令到佢有生存嘅空间嘅话，你未得到你嘅理想咯，唔系一味反对佢咯，你明唔明啊？咁你话咁都几好啊？咁点解佢做到，你做唔到？就系因为佢有 妥協嘅藝術。佢知道佢要成就佢呢件事，佢要同建制派好多啲條件呢係要係要合作嘅。佢哋唔講政治，佢哋講呢件事啫。所以佢同漁農界呀、啊、黃容根呀、啊、因為佢要喺上水呀、啊、所有嘅市政街市，即係所有嘅香港嘅大街市、市政街市呢，佢就做回收檔。咁呢就一定要漁農界呀、啊、或者好多好多建制派呀、啊、民建聯呀、啊、支持佢，佢先做到。就喺嗰個地方攞一个铺位出嚟，就摆一部呢个肥料机，咁咧就唔将嗰啲菜头菜尾啊，或者嗰啲鱼鳞啊，即系打咗个鱼鳞鱼啊，买鱼你咪打咗鱼鳞嘅，啊或鱼腮啊冇人要啊，或者买剩嘅唔得啦，或者啲鸡啊咁啊起咗浸鸡油啊，啲鸡皮啊剁咗佢啊，啊有啲嘢唔得啦，咁咧就每一个收档咧就倒落去，然后用嗰部机风干咗佢，跟住回收咗翻嚟做肥料。佢要做呢件事，冇话做唔到，即係刘慧卿都出咗好多力嘅。我以前唔知嘅，原来刘慧卿呢喺好多事上高呢，尤其喺呢个做有机菜呀、啊、有机事呀、啊、帮嗰啲人申请鱼池呀、啊、供水呀、啊、嗰方面做咗好多嘢。咁喺佢口中佢话俾我听啦，咁刘慧卿我唔鍾意佢，但佢做得啱嘅事我哋要知责，即係表扬佢囉。係咪佢做得好嘛。咁阿 Bert 游走两面，你话佢支持共产党咩？我话俾你听百分百唔係。但係佢要做呢件事，佢唔同呢啲人打交道打关系，佢做唔成。咁我希望佢啦、啊、未来嘅环保事业啦，可以行前一步啦，或者我哋又试下啦，当帮下一啲菜农啦，或者对有机菜啦係有兴趣嘅，我哋搵个礼拜日，咁呢有啲人揸车去，有车出车啦，冇车嘅我都有三部车，我自己有三部车，唔係泥头车呀、啊、有三部私家车，一架七人车，两架私家车。咁到时可能接啲人啦，咁呢可能喺上水集合，咁揸车搵到个网，搵到两个朋友啦，遇下细匪啦，咁就入去嗰度呢摘菜啦，啊就听一个有机课堂啦，跟住呢就去食豆腐花啦，无限添食12蚊啦，你要一碗唔够饱再食多碗唔收钱。好食嘅好滑啦，係豆品厂嚟嘅，自己卖埋头抽啦。咁呢如果真係有听众有听呢个节目，可以 PM 我。其实呢我想做一啲呢关于啲小生意啊，即係有一个网友搵咗我呢，佢天乐里呢有个50尺嘅铺，係喺啲后巷嗰度嘅。咁我希望应间呢我联络到佢呢，我都走过去睇下。睇下佢本身约咗星期五晏就过嚟搵我食饭嘅。咁去睇下睇有冇咩帮手啦。好似三样堂呢，我同阿三样堂个老细讲咗，咁我不如可以同佢倾下喎，佢唔知卖乜嘢嘅，我哋提供一啲手制嘅斋点心俾佢卖喎，当我哋试下做喎。咁希望又可以穿到呢一件事啦。因为呢好多人呢，香港人表面风光，但係好多呢后生仔或者有啲年纪大嘅，或者有啲中年嘅经营转型嘅时候呢做得唔係咁好。我希望月会啦成立到呢就多啲人支持呢，就可以互相交流信息，可以做得更加多。亦都有啲人有啲想做嘅嘢，咁呢就希望呢就借我呢个平台呢，佢哋做到佢哋想做嘅嘢，同埋呢吸收到多啲嘅意见，令到做得更加好。呢、这个呢就係、是、大匪看天下呢本身要做嘅嘢，唔係讲我自己点样叻啊，点样惊险，唔系。係因为见咗15000蚊嗰个信箱生意呢。咁而家我有个新嘅 idea 添。咁而家睇下法律嗰度呢，起码两个月内成到呢，我希望呢真呢次真係唔系众筹。是大家夹份开间公司，有兴趣的大家夹少少钱，真是做一盘实体的生意。啊、欢迎那些做那些人，肯落手落脚做那些人，到时找我们。那资金我们筹组，然后我们开公司股份制， 去做一个生意，同埋咧，我希望可以遍地开花咁做，唔系好似之前做信箱生意咁局限咗个地方，同埋斗得好难。但系我哋希望真系做到。咁咧，因为都系寻日咧，就同啲网友倾偈嘅时候倾出嚟嘅。咁佢提议，咁我觉得可行，咁我可以同阿 Johnny 倾下啦。咁希望咧，佢俾到啲法律意见我，咁我哋咧就希望咧就真系尝试咁做。咁亦都希望咧，好多各行各业嘅人可以联络我哋做一啲生意嘅环节节目，唔好大惊，净系大惊讲。咁我哋希望咧，就你哋嚟讲你嘅故事，我就最多咧就我唔要做索罗 B 一个礼拜五晚啊，我希望咧就话预早少少录定，就每一个礼拜当半个钟头咁播啦。咁啊，帮到你哋嘅推广而有啲咧，亦都系 OK 嘅。咁我哋当然倾过、筛选过，唔系话求其啦，唔系播都冇意思，系真系有发展嘅，或者有啲成嘅。咁喂，一个讲两个讲，唔好好似啲生意节目咁，下低有几个评判，跟住你揾几个人你出嚟讲完筹集资金，跟住咧我话你打几多分啊，一盘生意好似一周一般便利咁，或者一周刊咁样，喂我俾意见你咧就资金咁样唔啱，你嘅受众咩？我哋唔讲呢啲，我觉得呢啲多余，你凭乜嘢去同人哋讲佢盘生意唔好，而要跟你嗰套咧？我只是讲个说话，你上嚟做，你讲，我哋集思广益，喺个 Facebook 度，我开多个专题，开一个 YouTube， 开一个网页，所有嘅人听完之后，对你呢盘生意系有意见，或者你想做呢盘生意，可以提供咩资讯俾你？成功失败嘅个案都摆晒你面前，然后我哋大家做个分析，然后去做，系我想讲嘅。一个人两个人这个世界，除非你是量子物理学专家啦，我听下你讲啦，你的地位高过霍金啦，我听下你讲啦，或者好像逻辑判断咁高的萧若元先生啦，我听下他讲啦，是不是做这些，那我希望在四月就开始做一些，因为我本身做星期二得到开始，就是想讲啲经济民生同埋生意的嘢。咁我希望我哋而家真真正正呢真係开始做。所以我哋不分红蓝绿，冇关建唔建制事，亦都冇关争唔争取民主事，我哋就係单一讲呢一件事嘅。所以呢欢迎呢，即係有兴趣嘅呢又试下联络下我哋啦，尽量安排啦。有阵时譬如我，因为我始终有份正职嘅，有时我做唔到，或者我唔得闲，或者做唔到啦。咁但係希望尽量安排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呢就係多啲睇 YouTube 啲广告啦，令我哋有收入，等我呢有信心呢可以投资更加多嘅钱啊，去做到呢、這个呢件事啦。我希望我能够坚持落去啦。因为我能不能够坚持是睇你哋嘅啫，唔系睇我，系咪啊？因为我都唔可以话食餐饭补贴万零嗰样咁样嘅，咁只系做想做。咁另外啦，又讲翻少少大陆嘅嘢啦。呢、这个几礼拜咧，大陆咧拉啲非法地下钱庄拉得好紧要，其中有次一次过咧拉咗70人喺中山，系走资460亿。落嚟香港，破获到现金咧几百万，咁咧其实而家大陆咧好虚怯，好虚怯啊！而家成个深圳炒深港通嘅人系好多，成咗个热门话题，成咗个热门话题，个个都想办法拱啲资金落嚟炒深港通，所以咧。李嘉诚寻日都有感而发，买即系唔系讲深港通啊，买楼嘅市场嘅能力好强大，未来两年楼价都睇唔到下跌，成个社会进入咗炒楼卖楼、财富增值、 睇唔到一啲真係做實事想做好一啲嘢嘅嘢。就而家嘅香港現象，唔係我係咁講，李嘉誠先生尋日都係咁講。所以我話啦，有啲網友嚟揾我係基本上係想做生意啊，定係想揾錢？揾錢嘅炒樓，股票都唔好炒。揸住1000万炒乜嘢股票啫？梗系买楼啦！香港、大陆都系好多投资买到惠阳啊，成咁佢冇听我节目啦，喺我 group 度讲，听翻我自己讲大陆骗案啦。唔好意思，买楼得两种用途嘅啫。你证明你层楼值唔值咁多钱？第一，有冇二手价？你买嘅地方。第二，有冇租盘？如果两样都成立。唔怕买，输唔到几多，又冇租盘，又冇二手楼嘅价楼价嘅，买嚟做乜？啱唔啱啊？所以有好多人咁样谂，因为钱有咗喺度，冇出路，想办法揾出路嘅时候咧，盲目咁投资咧，可能真系输嘅。但系唔好意思啊，真系，因为过几钟头冇饮过水。盲目咁投资嘅，即系阿 Benson 佢讲得啱，19万买个单位，我梗系买常平啦，冇二手盘，暂时起码有租盘，够供楼，系嘛？香港人聚居嘅地方，相对咁比较淡静，但系有高铁直接到，半个钟头翻到去，40几蚊车费，半个钟头到罗湖海口岸。19万买到咯，我嚟收租又得，自住又得，丢空都抵，系嘛？咪等咯，始终系东莞，等佢升啦，啊，等佢产业嘅变更，等得起啊！19万系咪啊？所以君临天下咧，入虽然咧佢系亲建制嘅，但入咗我哋呢个 group 之后咧，佢都有啲得着噶，炒股票啦，因为咧唔识唔讲咧，最大今朝 Larry 佢跟 Larry 咧。啊！炒股票咧就执咗几皮，咁啊 Larry 咧赚咗钱咧，喺个 group 度讲，我请食饭啊，边日边日你哋嚟，全部我埋单。咁啊，君临天下你比较小气啲，到而家都仲未听到呢个好消息啊。咁啊，自己识做啦，因为寻日我哋倾开偈嘅时候，个个都系指责紧你。咁啊，唔争在啦，我最中意开咪话人噶啦。咁啊，四同真系要回归一下啦，因为都挂住你嘅啊。咁啊，有乜嘢打个电话同我讲声咯，吓、啊，真系挂住你嘅咁样，吓、啊，因为咧我哋好少咧咁年青嘅20零岁啊，仲系20零岁咧，啊80后嘅喺个 group 度噶，咁啊需要你大力嘅支持啦，咁，咁诶，讲到呢度，佛山，如果有兴趣嘅，我25号我会成行，我会喺香港，如果你哋想嚟嘅，就喺永东买车飞。就直接上去喺葵涌广场上车，我买8点半班车上去。如果深圳出发嘅，可以喺深圳罗湖口岸坐车去佛山，转的士过嚟，好近嘅啫。啊，地址有噶啦。咁咧就我亦都会咧喺呢一节后边咧就将三养堂咧嘅资料咧就摆上网，希望大家睇下。亦都如果有啲真系。睇完之后觉得喂有兴趣真係行一次嘅咁我都话啦再早一次团5月份都再去因为呢嗰日望住真有啲有半迷食斋嘅嚟咗希望佢哋成团啦咁就得个日子好啲啦咁咁唔好话太过仓促啦咁咁真係去一次咁你哋睇过咁我呢就会住马可波罗嘅酒店嘅咁如果你哋喺听日中午之前你諗住留低嘅就出去食饭嘅出去食饭。如果你唔留低嘅话呢我听日 book 酒店呢我呢就 book 埋自助餐㗎啦。咁我諗住呢就 hea 一日。咁呢就晏昼食完斋之后就落去梁园睇完梁园之后跟住丰济桥行一行。有啲人话唔到丰济桥呢就唔系去过佛山。咁我其实喺佛山做咗嘢3年都未去过。咁啊费事讲俾人笑。跟住呢就第二日咧就去黄飞鸿馆啊，咁咧就去岭南新天地去祖庙， 咁啊，睇住呢个网页啊，睇下胡须曾啊大胜，跟住咧就四月二号咧就食海鲜，400蚊位。我从来都系讲我请星期二得到嘅网友，因为嗰啲咧我哋识咗好耐，有啲革命感情、依然游行示威都有出现。咁大匪看天下咧嘅网友太多啦，我真系冇本事请，因为我哋星期二得到都系得十零廿人嘅啫。咁如果你哋嗰度咧，我计个条数咧就过百人嘅，我咧就真系冇本事请，所以咧就大匪看天下咧就唯有一视同仁，你哋嚟咧就俾400蚊。阿 Larry Benson， 我预咗你哋噶啦，啊，因为上次咧介绍咧就冇介绍阿 Benson 系做杂志嘅。啊！以前啲蒲王啊，而家啲健康杂志咧，佢哋全部仲出紧，系一个好有心做杂志嘅人。以前最巅峰咧就几十本杂志，而家咧就执剩五本。当然佢唔等办开，睇佢个样咧，佢实际年龄咧就后同我差唔多，睇我样后生我20年到啦。咁啊，一个成功人士，佢系每一日都想办法咧谂到新嘅项目同埋 idea 做嘅。呢、这个人你哋真系要识嘅，吓讲经验嘅揾阿 Larry， 讲眼光嘅讲做嘢嗰个热诚同埋嗰个变化咧，你就要识阿 Benson 啦。所以咧，如果嚟嘅时候真系介绍一个猛人俾你识，佢真系嘅，到而家对纸媒从未放弃。所以咧，希望大家嚟啦。咁下个礼拜咧就所有嘅事完咗啦，我咧就会讲翻失败论。咁咧就上次讲咗个仔女，咁呢一次咧我会。真真正正讲做生意同埋人物，咁可能讲十集，跟住咧就到讲翻一节嘅香港同埋台务，一节咧就讲翻啲大陆啊，或者我去过啲地方啊，我嘅睇法同埋啲事件发生，咁咧就大匪看天下咧就今集讲到呢一度啦，应该都差唔多时间噶啦，啊，拜拜。